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Vision 同埋白伟聪，我哋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咧系继续加入嘅。咁啊，国际咧绝不太平咧，风起云涌咧。啊 ，Donald Trump 要应付啊国内嘅内乱啦，同埋马斯克嘅问题啦。啊，仲有跟住咧就系呢个加拿大啊、格陵兰啊、欧洲啊吓呢啲咧对付啊友邦啊啊种种嘅敌意啊，同埋咧啊嗰个关系嘅空前嘅破裂，可以讲话真系咧几廿年未见过啊！咁啊，充满爆炸性嘅国际局面，同时咧呢、这个中国嘅嗰边咧台海啊，包括啊宫古海峡啊嗰边亦都系战云密布。咁咧就美国国防部长海格斯咧，今次咧系高调咧访问日本，同埋日本嘅防卫大臣咧系紧急咧磋商，同埋咧举行记者会。咁现时咧就中国方面咧就对日台湾啊周围嘅呢啲包围啊。同埋呢啲咧啊疑似嘅武装嘅威胁啦，逐渐咧系加强同埋加多，而且咧成为常态。咁最新嘅咧就系喺愚人节啊，系嗰日中国军队咧东部战区无预警咧就对台湾咧系发动啦吓多重嘅针对性嘅军演吓，咁啊包括咧中国方面咧就海上嘅兵力咧。布置的舰艇啊、驱逐舰等咧，系多达咧系13艘。另外咧，呢啲海警嘅船咧就2艘，并且咧系主副机、战机、直升机、无人机等咧，系向呢个咧台湾嗰度咧系展开一个侵扰咧，系多达71架次。其中咧有36架次咧，呢啲飞行器或者系飞机咧，系超越中线进入台湾海峡啊，台方嘅应变区。另外仲有。山东号的航舰编队总共八艘，就在台湾东南方大约220海里之处。另外不止，还有一只叫元安号的驱逐舰是出现在宫古海峡、太平洋那边的那个海域。这个也是惊动到日本是相当之紧张。针对这件事就最重要的就是不断有这些飞行是超过咗呢个咧，海峡嘅中线啊，而且咧系不断咧系越嚟越多啊，咁咧除咗咧系会又令到台湾方面咧系加强啊呢个巡航方面咧吓，就系咧海空嘅战备嘅呢个巡警巡啦吓，同埋咧嗰个进入一个咧系准备战嘅状态嗱，呢个时候咧就系呢个咁嘅紧张嘅形势咧，可以讲话系20年来系未见过。咁你都睇到咧，雖然咧大陸方面有種種嘅傳聞啦，一陣又話習近平啊，分咩權力不穩啊，呢個中共中央嘅副軍委主席啊何衛東啊係失蹤啊，會唔會俾人拉咗啊？跟住咧下邊嗰啲東部戰區啊，好多嘅高級將領咧係疑似被整肅啊，咁嘅情形之下點樣去發動戰爭啊？嗱呢啲咧就喺大陸方面發生啲變化咧，未有強烈嘅證據顯示咧係中國最高領導人物咧個權力不穩，反而另一方面對於台灣啊嗰個咧加強呢個咧軍事同埋武力嘅威脅咧，係顯示咧係兩個只有兩個原因，第一就係、是、習近平嘅權力咧不但咧係冇削弱，而且正在加強。对于咧东部战区同埋佢嘅高级军事将领种种疑似啊，系嗰个整肃咧，同埋拉咧，只不过系一个咧战争爆发之前啊，一个咧更加密锣紧鼓嘅准备啊。另一方面，另一个可能嘅原因就系确实咧上边高层发生一啲事，而咧中国嘅军方一啲咧嘅势力咧喺。台海嗰度咧，反而加強呢啲嘅威脅咧，嚟到固步而陣，係咧。另外係要達至另外一啲原因，例如咧係俾美國睇到我呢度啊喐緊佢啊，係嘛？嚟到咧係加強啊，無形中咧係令到美日之間對中國軍事圍堵咧係互動咧係加強嗱。呢啲中國人玩內政鬥爭咧個原因係好複雜嘅，好陰暗嚟。就屬於邊樣？而家我哋唔知道。但系点都账面上边咧， 是很容易擦槍走火。近日呢台灣總統賴清德呢是對中國的發言是強硬啦，譬如說將中國定性為一個呢是敵對外部啊、敵對勢力啦。這個其實在蔣介石和蔣經國的時候都日日講啦，不只是外部內對、敵對勢力，還將它是叫共匪添，係吧？但是呢這些咁嘅對中共啊嗰、那個政治啊嗰、那個敵意嘅立場咧，喺馬英九啊、蔡英文啊、陳水扁嘅時候已經大大深了。你而家突然間賴清德咧係咁講咧，當然咧係會有好大嘅刺激性，同埋對於其他旁觀嘅人咧覺得，喂，你已經咧係順曬嘅咯，點解突然間咧係咬人一啖啊？嗱，所以咧呢、這個形勢咧非常之咧係微妙啊。咁咧就呢啲東部戰區可以講咧係孭起咗對台灣啊。無論是軍事演習啊、包圍啊，定係疑似啊嗰一個咧，種種嘅軍事嘅威脅啊，嗰、那個常態咧係一個肩負一個主要嘅責任。但係呢個趨勢就係咧好明顯噶啦，就係、是、借住呢啲軍演啊，同埋不斷嘅海空嘅侵擾啊，令到台灣嘅人慢慢習慣啊，狼來了都係擺個姿勢啫，都係唔喐嘅啫。於是咧，等待一個最佳嘅時機一出嚟就洗一啖。喺呢方面嚟講咧，美日啊。是自然咧，系唔会掉以轻心嘅，系咪啊，鲍生？ 系啊，今次嘅演习咧，继旧年联合利剑 A、B 以来咧，系一次最大嘅演习，因为牵涉71架战机同埋25艘船舰围绕台湾，仲加埋咧呢个山东号嘅航母战斗群喺台湾200多公里嘅外边。咁今次嘅演習咧，其實都唔係偶然嘅。如果數翻日子咧，喺幾日之前咧，國防部長海格斯咧就出席喺硫磺岛啊嘅一个二次大战嘅纪念叫 reunion 嘅一个仪式，上边喺硫磺岛咧就海格斯咧就发表咗个演说，个演说咧都几激励人心嘅，佢忆述翻咧喺当年喺呢个硫磺岛上边嘅血战，美日双方嘅将士同埋士兵点样英勇，嗱佢一啲都冇贬低到日方咧呢啲叫做武士精神同埋咧嗰种自杀嘅行为，佢仲反而咧高度去赞赏佢哋嘅勇气，同埋咧佢哋为自己嘅国家为自己嘅信念。咁同时咧佢引用翻一个日本老兵嘅说话，就系叫昔日嘅敌人，今日嘅盟友呢句说话去。再鞏固呢個美日嘅同盟，喺佢嘅總結裏面咧，就係強調美日嘅結盟咧係一個好 solid， 即係話好牢不可破嘅關係。咁我相信咧，依番咁嘅演說咧，亦都間接亦都直接令到今次4月1日咧嘅解放軍演習，就係要示意話俾呢個美國同埋日本知，台灣係佢睇嘅場，係佢嘅地方。因為喺個演習裏面，今次咧多咗少少嘢。在佢嘅影片裏面有一個主題啊，好騎呢，叫狂妖伏魔。咁啊，裏邊咧有一啲影片咧就去介紹一下點樣威武解放軍啊。咁裏邊竟然出現咧101嘅大廈啦，同埋台灣台北地區嘅空中拍攝圖。裏邊咧好似動畫咁樣就話點樣用北斗衛星啊去定點攻擊啊咁樣。呢啲係從來以前冇出現過嘅，亦都再進一步話俾。台灣知或者話俾美日知咧，其實佢已經掌握曬台北地區嘅重要嘅設施嘅目標，甚至利用北斗衛星咧係可以咧定點打擊，好似美國咁樣嚇，係一啲精確打擊嘅武器。咁啊，作出一啲咁嘅示威，咁啊當然係針對翻，我覺得唔止係台灣啦，因為近年其實台灣賴清德上台之後根本就無日無之嘅依啲嘢，但係我覺得佢係針對美日，特別係國防部長海格斯。在硫磺岛上面的一番说话是作为一种示威一种警示啊，话俾美日知台湾的地方你唔好諗住呢就叉着脚埋去，我而家已经随时可以收复佢㗎啦。我相信佢嘅意味着嘅意思系咁样囉。 呢个中国外长呢王毅呢近日亦都系访问日本，系会见呢个日本首相呢个石破茂。系嘛？咁啊，据说个会谈咧就当然系不愉快啦。系日方咧就指斥咧，就呢个中国会谈之后加咗一啲咧日本冇所冇讲嘅嘢咧入去咧，例如话咩尊重中国嘅立场诸如此类。呢次嘅访问咧就系王毅咧闩埋门，就系咧严正去警告呢个日本啊。你当初所讲台海有事，即系日本有事，到底系咩意思啊？呢个咧王毅都可以讲系带住习近平啊嗰个信息咧。今次咧就向呢個日本咧私底下話，台海有事咧，你係隨時咧，你唔好以為日本有事，係日本唔好找事， 即係佢咁講，所以呢個咧嗰個態度係相當之咧係強硬嘅。咁係咪有真正嘅行動咧嚟到支撐就唔知。但目前為止咧，呢個美日雙方嘅國防部長咧個會面咧，呢個新姿態確實以前未見過。除咗你頭先所講係咧，凱格斯高度肯定嘅太平洋戰爭啊，日軍啊喺硫磺島啊等等啊呢啲外島啊嗰個英勇嘅行為，而且宣布昔日嘅死敵咧，而家已經咧係成為歷史。我哋咧面對將來咧，是会结成一个非常之紧密的同盟之外。这个亦都是一彻底是同太平洋战争美日之间的历史仇怨作一个圆满的了结。另外呢就是他宣布什么呢，海格斯是加强驻日的美军，增加的人数和成立一个联合作战的司令部。这个增加驻日美军的人数你要留意。好多人话 Donald Trump 咧，而家乜嘢都要计数。佢曾经讲过，点解有个美日安保条约？点解日本咧仍然系免费咧享用紧咧系美国嘅防卫？好似要将咧日本嘅问题咧系同呢个北约系等量齐观。所以咧成日都话咧，嗰啲人对于 Donald Trump 嘅讲说话咧唔好咁激动啊。今次海格斯咧系去到日本咧系绝口不提日本嗰个长期依赖美国嘅防卫嗰条数点计同埋点找。一句都冇讲，相反呢就係话要加强驻日美军嘅人数同埋呢係成立联合作战呢下个司令部係咪。嗱呢个呢就係呢啲咪真正嘅立场囉。点解呀，呢个 Donald Trump 对欧洲啊对加拿大啊呢啲呢係要讲找清条数呢，个目的其实就係要加强喺东亚嘅军事嘅部署。另外就係呢加强啊仲係美国今次海格斯就係本土嘅防卫。即是话预咗，如果台湾真系爆发战争，不但日本会受到攻击，连美国都可能受到波及。嗱，呢句说话咧容易俾人忽略嘅，就是、今次同日本国防大臣都讲，呢个咧加强美国本土嘅防卫。美国本土系咩呢由呢个关岛、夏威夷至到咧加州，这个咧里边露出一个咧系长期嘅同埋咧深度嘅战争嘅部署。即是说台海战争一旦辣着呢就随时会是世界大战。这个是新的立场。为什么我说台海战争的危机呢，我们在两年前说如果习近平连任第三任的台海战争爆发的危机率是七成的。现在慢慢似了，其实已经是进入一个准战争的状态。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除了很频繁的这些战争的威胁飞机大炮三十几度是超越这个中线是来台湾测试一下你台湾那个应变的能力，最大的迹象就是这个所谓的中配的那个问题。这个大陆那些嫁中国那方面嫁了台湾男人去台湾，连续三个所谓的中配叫阿阿欣怡和小薇，分别在台湾那里做直播，就说宣传这个中国武力统一。然后呢引致到呢大陆的那些网民呢好多的那些粉红和战狼呢是予以声援。然后台湾政府呢将这三个六配都分别驱逐出境。终于呢在逾期啊是将三个人呢是阿阿呢就自动呢是走人。另外呢那两个呢就由这个移民署那处呢是押送。嗱这个迹象点解呀是同台海呀那个战争和气氛有密切的关联呢，我们看两场战争。1979年这个邓小平对越南是提出这个情越战，所以惩罚越南。他那个理由或者借口是什么呢，就是鉴于1979年之前那几年是越共是迫害所谓的在越南的华人，包括将华人的难民是将他们投奔怒海。1978年、79年香港麦理浩港督管治的时候的殖民地呢是出现大量的越南船民。这个整个越南船民的危机是国际瞩目。所以呢邓小平那个理由呢就说是保护或者保障在越南的那些呢所谓的中国人。第二次就是三年前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其中一个主要的借口就是说在俄罗斯的住在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裔的侨民是受到泽连斯基为首的乌克兰政府的叫法西斯式的迫害，包括呢是种族歧视族裔歧视在乌东里面取替那边俄语的教育要将他们这些 在烏東境內的俄羅斯裔僑民啊趕盡殺絕等等，於是發動戰爭。嗱，今次咧雷同之處就係呢三個中國嘅妻子先後好巧咁樣咧，係對大陸直播，然後咧就賴清德政府嘅反應就將佢哋驅逐。嗱，而家咧頭盤只係得三個，而家中配喺台灣咧嘅人數多達咧係38萬，其中16萬已經取得永久居留。嗱，如果未來嗰一個一頭半個月唔止係三個，是30個，甚至是300個，甚至是3000個，呢潛伏在內，突然間破土而出，好似春天啊，一落雨之後咧，嗰啲蚯蚓啊喺度咧，係蒲曬面嘅時候，唔好講話三千啦，只要同時有300個呢啲中國嘅配偶，前前後後，唔知點解，一係咧就接受呢個調動啊落 order， 一係咧佢哋自己。生理周期突然间咧，嗰、那个啲女人啊，突然间咧系躁动，又或者咧佢哋咧系支持呢三个咧系被驱逐嘅六倍，同时做呢啲咧直播，一齐话要咧统一中国，同埋支持咧将五星红旗插遍台湾，然后李赖清德政府点啊？系咪拉晒300个啊？然后同时啊再驱逐出境咧？嗱咁样系咪同啊普京声称嘅乌冬？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是迫害俄罗斯少数族裔的法西斯行为，是这个有点相似，完全可以成为出兵的借口或者理由。这个是用三件事可以讲说小事牛刀，不是怎会这么巧啊，这些女人你嫁给台湾人去台湾，你那是政治动物吗？是吧，当然你当初呢都是想是去找一个更加好的经济生活啊，是吧，又或者呢想离开中国呢，咪结果个六倍啊咪自己讲错口咯，讲漏口咯，话佢哋要赶我返中国呢，令我如堕深渊。呢啲呢教育水准好低嘅，係俾大陆嘅战狼呢，呢啲呢就係、是、超出个剧本啊，你当大陆係水深火热嘅深渊啊，咁你拉返嚟做咩啊，呢啲呢就係、是、控制。或者半控制呢啲六配嘅时候呢，就係、是、劇本甩漏，係讲对白呢爆肚呢係超越咗交货，呢、這个有可能。所以呢就如果一调动叫你30个同埋300个，一定喺台湾係造成另一宗嘅打压言论自由嘅风波。嗰时立法院里面嘅亲中嘅国民党嘅委员同埋政客呢，係会加强攻击赖清德政府打压言论自由。同埋呢喺呢个台湾内部呢係举行呢个游行示威，係为叫发动一个叫捍卫六配嘅一个人权正义运动。嗱，呢个呢喺内部呢係夹攻之下，呢件事会呢係越嚟越炒作大。咁嗰阵时就会有进攻台湾另一个人道嘅理由，而且亦都得到中国大陆好多网民嗰啲民意嘅支持，係咪台湾人喎，佢恰我哋大陆人喎，呢个咪就叫族群冲突囉。呢个喺香港20年代都乐此不疲啦。啲限奶令啊等等嘅香港嘅本土意识嘅增长啊，同埋你人多咩，你救得13亿人多咩，救得我开动个舆论机器，我咪话你一小撮香港人啊喺度排斥大陆人，其实是搞港独囉。呢啲一定喺大陆啊嗰个网络嗰算迅速散播，大把人信嘅。呢一招一定有效。到嗰时采取呢个普京收复乌东反泽连斯基嘅法西斯正义战争，系咪水到渠成啊？系咪啊？你睇睇咧，就系呢啲咁嘅形势，你唔好净系睇一个部分，要将个镜头，我成日都主张拉歪，系睇全局啊，系咪咧？ 就除咗留意咧解放军嘅军演之外咧，台湾有事，日本是当然有事啦。点解咁讲呢？我哋调返转睇二次大战啦。二次大战喺太平洋里面，日本最终嘅目的其实係想夺取呢喺文莱啊印尼嘅油田。因为佢哋本土呢嘅石油唔够供应。因为当时呢係俾美国禁运。当时呢全世界未有沙地阿拉伯嘅油田嘅。大部分的石油呢都是由美国呢去钻探和开采。但是如果他要攞这个文莱印尼的油田呢，他一定要呢有一条很畅通的海上通道去运送这些石油。这条海上通道如果有美国的海军存在呢， 咁就唔能夠保證呢個油田咧可以安全，於是佢先至要偷襲珍珠港，同埋要攻擊咧英國嘅喺東南亞嘅殖民地。嗱，呢個咧就是二次大戰嘅太平洋戰爭嗰個 root cause 或者嗰個基本嘅即係作戰嘅戰略圖啊。咁如果我調翻轉嚟睇，如果中國大陸真係要收復台灣，佢唔能夠佢忽略咧日本嘅。如果佢唔壓制日本嘅美軍基地同埋日本嘅自衛隊咧。其实他是没有能力完成去封锁台湾的任务，亦都如果要封锁他都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最后导致他不能够收复台湾。所以他要收复台湾，首先第一步就好像当时二次大战那样，他一定要偷袭珍珠港日本。那调转呢，中国大陆亦都一定要对付日本的海军基地、空军基地和他们的舰船，才能够达成收复台湾或者是封锁台湾的目的的。咁所以你睇翻調轉日本而家嘅備戰嘅程度咧，係歷史上罕見。好多人咧就未必會留意到日本嘅部署。我哋之前嗰幾集已經講過，佢而家開始已經部署十二型嘅反艦導彈喺九州。依隻新型嘅反艦導彈咧，射程可以去到1000公里。咁之外咧，已經係有1000回咧訂購咗，喺2025年咧陸續交付。就部署咗西南諸島，包括宮古海峽嘅宮古島，就握手住嘅。咁再數落去咧，其實佢仲幫美國訂購咗400回咧戰斧導彈，亦都喺2025年咧開始交付，仲係最新型嘅戰斧導彈，射程又係1000公里。咁啊唔止啊，佢仲將佢8艘嘅神盾級驅逐艦咧改建嚟能夠 fit in 呢個戰斧型導彈，而配合咧。作出呢個遠程嘅攻擊能力，咁額外咧仲要訂購150支標準型嘅防空導彈，依個標準型防空導彈可以反飛、反空軍啦，或者反導彈嘅。嗱，你見到日本咧喺咁嘅環境之下咧，已經係最積極地儲導彈，因為佢吸收咗這個烏克蘭嘅戰爭咧，知道喺現代戰爭裏邊咧，導彈嘅消耗咧係驚人嘅。唔止係炮彈，仲要導彈，特別喺台海，因為咧佢唔係好似烏克蘭嗰陸地作戰，炮彈咧冇用嘅，射唔到咁遠，將會比喺烏克蘭作戰咧，佢消耗嘅導彈數量咧係更加多，所以而家佢囤積緊大量嘅導彈，更加唔好講兩艘航空母艦改建完成喺2027年就變成多2艘嘅航空母艦喺個太平洋嘅周遭，咁所以我一直都講2027年之前咧係好危險嘅。虽然这番说话呢就即有些有人觉得是危言耸听啊，吓我们啊，甚至在台湾的香港人都觉得不啱听啊。但是如果计数呢 ,2027 年日本的两艘航母改建完成，再加上刚才我讲的数以百计甚至1000-2000回导弹完全采购到位部署晒呢，其实解放军是动不到台湾。因为日本呢这个强大的导弹网呢就会封锁晒成个宫古海峡，下面咧就有菲律宾啊或者美军去睇住嗰个巴士海峡。咁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咧，呢个解放军嘅围绕台湾嘅封锁咧系难以完成嘅。嗱，呢个咧就系客观嘅事实，同埋所以特别系要留意咧日本而家嘅备战，因为佢已经预咗呢场仗会打嘅，所以佢先至要储咁多导弹同架撑。 嗱，呢个日本咧最近咧公布一样嘢。就是为防范台湾有事，是公布对冲绳等离岛的居民初步的撤离计划，就涉及在6日内是紧急疏散12万人口，将这12万人口就安置在哪里？日本南部本土九州山口县内共32个市镇，整个冲绳的总人口是148万，这里涉及就是紧急疏散12万人。整个冲绳里面人口最多的就是南部的那霸市。这12万人是怎样制定呢？在哪边数呢？是只是占这个整个冲绳的人口 6% 那么上下。他怎样选择呢？你的有理由推断是6日之内疏散的12万人的地点呢，是很有可能是腾出个空间，是随时是被增加部署的美军进驻。所以这些细节呢是有里面有很多空间是可以推上的。为什么一成150万人口为什么只是疏散12万还是第一阶段12万第二阶段是20万跟着是100万。这个不知道。现在呢 好大嘅行动啊，就係、是、疏散去日本本土九州啊，係咪？因为呢一旦台湾有事呢，讲而家讲出嚟㗎啦，係日本会动员自卫队，动员自卫队海上保安厅船隻同埋民间渡轮同埋飞机迅速撤离冲绳五个市镇共120,000嘅居民同埋观光客。观光客搵嗰时仲可以有旅游即係当然呢係本土啊，係日本嘅游客啦。確保每日係动用飞机同埋船隻係运输20,000人次。六日呢就6/12係将啲人疏散去福冈同埋鹿儿岛嘅机场。跟住再呢将佢哋呢安排巴士等交通工具前往九州等地嘅指定嘅安置处。疏散嘅啲120,000人口会分配至九州7个县同埋本州最西部嘅山口县32个市镇，安排佢哋入住紧急酒店同埋旅馆。嗱，呢个咧只系话俾你听，120,000人啊，嗰、那个计划就系讲埋啦。鹿儿岛咧系预计咧系接收8,500，另外雾岛咧系接受3,100啊，然后咧另外嘅地方政府咧系咧要提供住宿设施、提供食物、用水、安排医疗啊，同埋咧呢个健康资讯。呢、这个唔整止咧系冲绳嗰度疏散，而且安排九州福冈嗰度咧系提供支援。话俾你听，第一阶段只系120,000人口，啊呢、这个咧由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咧系负责，而且咧计划涵盖1个月所需嘅紧急物资。进一步研究咧，住宿嘅嗰个租金系由政府系俾啦，交通安排，加强地方政府同埋民营啊嘅呢啲企业去合作，咧系令到就以日本民族嘅团结咧，同埋对于危机嘅嗰种处理嘅冷静咧，喺呢方面嚟讲，血浓于水一定咧系冇问题嘅，啊，包括咧另外仲有啲120,000人，佢细路仔啦，系入住几耐啦，系咪？然喺九州福冈嗰度点样安排佢哋咧临时入学啦？就业嘅支持咧，120,000人口里边啊，系老弱啊，同埋呢啲有残疾嘅人多啊，定系正常嘅青壮年人口？嗱，呢啲啊唔需要话俾你听，但系啊，完全已经咧系开始喐啦。嗱，呢个咧就系冲绳咧系为主，而咧海格斯嚟到咧就话加强美国本土嘅防卫，可以讲你成个日本同美国个战略个轮廓出咗嚟。第一就预咗冲绳有事。跟住就美國嘅關島係預咗你中國方面同時咧係喐埋，所以唔係話即係分階段，話淨係喐下金門啊，跟住就圍堵呢個台灣島啊，跟住就登陸啊，其他乜都唔理。所以以往咧好多年來對於台海戰事啊，好多嘅嗰啲戰爭啊，嗰啲專家同埋評論人啊，嗰個種種嘅假設同埋臆測咧，只不過係單線同埋平面。而家海格斯去到。同日本所公布嘅咧，進一步出嚟，呢、这個一旦台海有事，必定係一場立體嘅戰爭，而且美日雙方迅速捲入，詳情細節唔話俾你聽，但係日本話俾你聽，沖繩嗰度咧係先撤離120,000人。 係啊，因為海格斯喺硫磺島嗰篇演說咧。好辣噶， 好重要啊！好， 因为硫磺岛嘅血战咧，系令到当时美国嘅民间咧系震惊，因为咧咁细嘅一个火山岛，竟然死伤咧20,000+人嘅海军陆战队，而且当时咧喺个山上边咧嗰幅旗啊，6个海军陆战队举起个美军嗰个旗帜啊，嗰个雕像啊，而家仲系咧成个美国军人嘅一个象征。咁啊，当时咧嘅敌人咧，而家咁样去握手言和，仲要咧，嗱讲到系今日嘅盟友咧，呢个咧一定系更加坚定地话俾呢个中国知，如果你要对付台湾咧，你就会遇到呢个美日嘅呢个咁嘅同盟嘅对手。咁我哋之前都讲咗，喺个指挥层面上边，最近成立一个海陆空嘅统合指挥三军嘅司令部，呢个系历史上冇嘅。历史上冇嘅意思，唔只系战后，系战前都冇。明治维新以嚟，海陆军系分开两个指挥系统，无论系里面嘅军事嘅指挥同埋军武器嘅研发，完全河水不犯井水，甚至系世仇。你竟然喺二次大战之后去到而家，今时今日竟然有个统合作战司令部，统合海陆空三军，这个可以话喺日本嘅历史上边系创举。 另外2025年嘅軍費突破80,000亿呢個日元，即係折算係500多亿嘅美元，呢個係歷史上嘅新高。嗱，你見到種種嘅跡象咧，日本係 well prepared， 即係話咧預咗會依件事會發生噶啦，不過係時間問題，同埋只能夠咧爭取時間，盡快儲定架撐彈藥，而準備有依一日。我哋啲凡夫俗子啦，我哋都唔係軍事人員啦，當然唔知道前線咧佢哋好多嘅軍事情報啊，同埋收集到嘅資訊，但係日本啊呢個從來喺東亞裏邊咧都係情報專家嚟嘅。由呢個二次大戰去到而家都係，佢收集到嘅前線資訊，佢一定有個科學嘅數據，加埋而家有人工智能，應該係能夠推算到，譬如話，除咗呢個對面啊呢個中國軍隊嘅集結啊，佢嗰個鐵路嘅運輸嗰個人員嘅數目啊，又或者佢積存嘅彈藥啊，甚至輸入嗰啲醫藥品啊嘅數目啊，依啲全部係可以咧推演戰爭嘅時間表。咁所以加埋我哋都講過啦，譬如話新嗰啲棧橋船嘅興建啊，其他嗰啲滾筒船啊，嗰啲民間滾筒船嘅數目啊，依啲全部係可以計算出嚟跟住落嚟嘅戰爭嘅形態。所以其實你睇解放軍演習，不如就睇日本嘅準備。日本準備嘅情況越厲害咧，依場戰爭咧就越嚟越逼近啦。 所以一旦台海爆發戰爭，即時就係太平洋戰爭，唔使講噶啦。 嗯， 系嘛？嗱，而家当然同太平洋战争1944、1945年唔同，因为你而家美国有庞大嘅空中预警同埋卫星监察嘅高科技能力。另外嗰啲咧咩斩首啊等等嘅啲突击嘅行动咧不在话下。咁而家苏花到目前为止啊，呢个日本咧系露出呢一个咧系话俾各方面听啫，即系日本 is getting ready。咁但系台湾本土啊，呢个咧里边啊，你又有几 ready 咧？嗱，呢個就係另一個問題啦，所以唯一嘅話咧，中國啊，嗰個取勝啊，嗰個可能咧就係台灣自己第一時間內亂同埋扯白旗投降。嗱，呢個咧一旦台灣投降係有人做吳三桂開門咧，就會削弱咗美日啊，即時用軍事援助甚至介入戰爭啊嗰個道德理據。嗱，先講道德噶，但係道德咧。在国际政治和战争里面不是排第一的。随时呢正是因为你台湾内部有人投降做吴三桂，所以美日反而更加要露出那个底牌，我现在就要介入。所以你平时呢你不要只是看这些各方面的宣传讲什么，讲什么呢不等于他们将来会做什么，亦都不等于他们现在在台底上做什么。这个 Donald Trump 口口声声在讲的计数。北约你是不是要找数？加拿大你是不是要跟我计关税？日本韩国他们未出声，现在海格斯去到一声不提，反而说要增加美军的部署，那钱从何来？是不是还有日本首相石破茂呢，上个星期突然间说了一句话，他突然间警告俄罗斯，他说日本是随时有能力是可以跟俄罗斯作战的。讲了这句话呢，普京那里没有反应。照计嚟讲，你咁串咧都唔关你日本事，我喺度打紧呢个泽连斯基咧，同佢应付紧美国，关你鬼事啊！我而家俄罗斯准备啊，系要收呢个咧，除咗北方四岛之外，我准备啊，系要进攻北海道咩？石破茂点解呢句说话咁无端端咁讲咧？普京梗系醒水啦，知道你系借俄罗斯啊上一动啦，明讲俄罗斯实际上不提名嗰个国家，不点名嗰、那个。是讲给俄罗斯那个好兄弟嘛，是不是？为什么突然间爆个这样东西呢？所以石破茂这个人做首相，在国内来讲引起种种的争论，说他未够班，还有他是一个乡下人，还有他没有这个以前安倍晋三那个决心，是吧？也都是一个即是不称职的个领袖，还有最近他见这个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也都摆出一副阔佬懒理，看他不起这样的款，但是派海格斯去埋位傾偈咧，就係、是、另一個態度啦。嗱，呢啲就係美國而家所謂 Donald Trump， 佢利用嗰只叫 unpredictability， 佢利用佢嗰只不可預知。你睇國內嗰啲人啊，出邊啲人咧就話啊 ，Donald Trump 啲人有癲噶，係嘛冇料到噶，係嘛佢一定啊係會雙手奉上噶，係用台灣嚟到同攞嚟做一件貨啊，係同呢個中國方面啊。是讨价还价，呢啲咪就係香港啊，同埋海外一啲咧，